黑金堂，修行在个人啊，个人照顾自己，可能是今天还是问话的吧，啊，还把这个问话的规矩，问问话，问问话呢，晓得晓得师傅们在谈谈的用功的情况。禅堂有人问话，这个外边呢也常常有人问话啊，外边就是广门寺以外。今天不是还有个人从苏州打了个电话，人家也在用功，也在学佛法，他感觉到有些道理不太扎实，他打电话来问问。因为有些个道理，佛法的道理不是一个人的问题，可能都是初发心大家共同的问题。他问什么呢？他问这个，他说你们这个佛法讲这个不二法门，什么叫做不二法门？就他的理解，二就是两个，比如说一个空啊，一个有。他说不二呢，就是空也不要，有也不要，这不二吗？以此类推，那就是众生也不要，佛也不要，啊，烦恼也不要，菩提也不要，不二，不呢就是不要。他这个就是在文字上起分别，不合乎大乘佛法讲这个不二的道理。他有这个问题，我们这个禅堂里边有些初发心的，我感觉到同样也有这个问题。大乘法门都是不二法门，你禅也好，静也好，密也好，都是不二法门。那么什么叫做不二法门呢？不是不要这个不二啊，这个两就是比如说一个空，说一个有，空有是一，不是二，这个叫做不二法门。烦恼跟菩提是一，不是二，这叫做不二法门。生死与涅槃是一，不是二，这叫做不二法门。事实上，我们学佛的人处处碰到讲不二法门，最显而易见的，可以说是一天到晚都可以碰得到的，就是那个心经摩，这个《般若波罗蜜多心经》。心经啊，什么叫做心经啊？从妄心取向真心的这个经， 那真与妄是不是一，是不是二的呢？真与妄也是一，它不是二。这个也是我们初发心的人呢应当学的，应当知道的。每每这个禅堂的用功也会遇到这些个问题啊，这有许多道理他不弄不懂，什么警戒啊、妄想啊这些事儿，都是困惑我们初发心的人的。困惑这两个字，一切众生都有啊，可以说是多少之间，凡圣之间。要说我这一个人对于世俗世间一切法一点困惑都没有了，那你这个人就成佛了。他说我们没有啊，我们没有成佛啦，有多有少的困惑些那是正常的嘛。你不能说你什么都懂啊，啊，我这个已经开了悟了，我的智慧跟佛一样，那怎么可以呢？修行的人要特别注意这一点，既不可以得少为助，也不可以一番烂胜。我们不是说的吗，小佛从众生到成佛这条道路，那可是是路漫漫兮，很长的啊，要我们一步一步朝前走。如果是精进，那么达到目的地呢就快点，懈怠呢那就要延长时日了。什么叫做不二法门呢？啊，空与有是不二法门。说这个道理呢，我们常说啊，常挂在口头上说。初发心的人呢，他不觉得这个空跟有，有嘛，大家都知道。啊，什么都有，十法界那个一正庄严因因果果都是有啊，有因有果吗？啊，在教下讲三界二是无有，那就叫将有，将这个有字啊，我们说将这三界生死啊，分段生死，他就讲三界二是无有，有因有果，那不是有吗？不二法门，有占一方面，还有一个呢，空，我占一方面。这个有跟空是什么关系？有跟空是什么关系呢？有跟空的关系呢是一，而不是二。不是说有一个叫做空，还有一法呢叫做有，不是这个意思。所以佛法就跟世间法就不一样，你不能够一文解义，那叫三世诸佛就喊冤枉喽。佛法讲空，是什么都有叫做空，就是这么个道理。什么都有叫做空，那个空有是不是一呢？啊，你要说是那是空的，离开个空，另外有个有，离开有，另外有个空，那就是二法了。 这个道理在大乘教中，无论是宗下教下随便哪一宗哪一派都一样，说法不一样。在我们禅宗讲这就讲这个道理呢，叫做实际理地不染一尘，佛是门中不舍一法。啊，不，这两句话呢是一不是二，啊，这叫做不二法门。我们禅宗也是行这不二法门呐。我们日用而不知，叫凡夫吗？就是这么个道理。啊，众生跟佛是一，而不是二。啊，为什么呢？心佛即众生，十三无差别呀。这无差别哪里有二？二就有差别的。那烦恼即菩提，你说这个菩提从哪儿去找去啊？菩提在菩这烦恼心中找啊。生死即涅槃，涅槃呢是不生不灭，这个生死是有生有灭，有生有灭跟不生不灭是一不是二。如果初发心地，你们听到我这样讲啊，好像是似懂不懂的，那不怕啊，你多在心里想呢，温存温存，这个道理呢，逐渐逐渐呢就透明了，啊，这个是，说是今天那个苏州有一个居士，他打电话来的，电话里想问的，顺便跟大家说说，那么今天请开始啊。晓得晓得禅堂的用功的情况，如果有人要问话的，出来问话，啊，四众都可以问，问话不要怕呀。怕什么呢？哎呀，这我这一问话，我要是个别问话啊，不得人晓得，这个当众问话，这一问人家都晓得，都听得到啊。还是怕人家笑啊，还是怕人家学得去啊，这都有种种原因吧。没哪个笑，哪个笑啊。如果他要笑，他就笑他自己。你就是说我什么都懂了，功夫也会用，还用得蛮好的，也不要你说我什么都懂了，也要硬问问话呢。你就是你开了悟了，开了悟了，还要有人给你印证印证，哎，对不对啊？不能你自己说了算，我开了悟了，那也不行吧？永嘉大师人家开了悟的，他不是要有人印证吗？漏祖给他印证的，他都有人印证。不要印证可以的。如果说我们现在处于文殊王佛以前，哪个没得佛到哪去印证啊？没得佛就没得法，那到哪去印证呢？那个可以，那你是无始自悟的。不是这个时候开悟的。如果说你要没人印证啊，那你就，那可不是我说的，那祖师说的，那是天然外道。哪个愿意做外道呢？我们都是修的正法。 师的呀，我问一个这个不算是这个参禅的问题啊。嗯，就是按道理讲啊，每一个出家人呢，他每一处寺院呢都应该是自己的家呀。嗯，但是有的时候自己总是很难塌下心来啊，就是觉得到其他地方好像是在住宿一样，有这种心理，这样怎么调整呢？ 你刚才说的这个话是我理解的，也就是说，每一个出家人到一个寺庙，应该这个寺庙就是自己的家。 对， 没错啊，对不啦？啊，大家到了岗门寺，这不都是自己的家吗？吃饭不跟你要饭钱，住房子不跟你要房钱。般般如意，事事现成，那还不是家吗？不但是供养生活，还供养法，那还不是家吗？嗯，还要怎么样做家呢？你说说看。 有的时候我们踏不下心来。 踏不下心来，这个你说还是怪常住上，成就大家用功办道，有哪些地方做的不周到？还是自己有些什么问题啊，或是业障重啦，什么事情啊，这个心歇不下来，检查检查呢，啊，什么事情他都有个原因吧，啊，你说是放歇不下心来，怪哪一个？ 嗯，就是怪。 怪哪一个？ 怪自己。 怪自己。怪自己，怪他也不行啊。歇不歇心老怪他也不歇也不行啊，老怪他，你这怪他这个心呢更加歇不下来了。嗯，你总要想一个办法来歇这个心吧。啊，你说靠什么歇这个心？嗯，这个心不是别人的心，是自己的心。而且别人，你要想歇自己的心，别人还帮不了忙啊，帮不了忙啊，只能从帮助呢作为一个助道因缘，他不能够帮助你歇心。不但是其他人帮不了忙，佛也帮不了忙啊。如果佛能够帮助我们歇心，我们这个众生都是心呐、啊，妄想多啊，心歇不下来。佛是大慈大悲的，是吧？无缘大慈，同体大悲，那还得了吗？应该说是帮助我们歇心，也不行啊。嗯，啊，个人吃饭个人饱，这个道理没错。啊，个人生死个人了，没错。嗯，佛子能够指导我们，教我们歇心的方法，但是你不依教奉行，那没有办法。啊，比方说我们有病，啊，医生叫你吃药，啊，我不吃药，不吃药，你这个病怎么能好呢？这个道理都很简单呢。嗯。是不是这个道理啊？啊，如果不是这个道理，你说个不是这个道理这个道理出来，那我们可好商量。要是这是这个道理，那么天天常常的常常讲，叫我们歇心放下啊，一切佛法都叫我们放下，修哪一法都要放下。你不要说是我们消佛要放下，你叫做世间上各行各业，你要想专这一行，那你其他都要放下，不放下你这一行就做不好啊。假设我做木匠的或者做瓦匠的，你也要专呢。嗯，你要什么都要挂在身上，哎，那你就是不成什么东西学不好。放不下也，你自己检查检查，什么原因呢？什么原因呢？啊？ 妄想多。 啊？ 妄想多嘛，心里不踏实。 妄想怎么多的？你老怪妄想多，自己究竟在禅场里发没发道心呢？发没发道心呢？一天到晚在禅场里想又跑又坐，出入往返，身不要我们做任何事情，除了我们自己处理生活、吃饭、睡觉、大小便以外，就这个，没有我们做什么事情啊？也不上殿，也不过堂，也不出坡，这就般般如意，事事现成，茶来伸口，饭来张口，你叫我们做什么事情呢？心也没叫我们做什么事情，没有任何任务交代你要做什么事情，还叫我做文章，还是做什么东西？没有啊。专门参念佛是谁？你说放不下，您念佛是谁参没参呢？没有。参没参呢？你想不想参呢？ 想。 想参为什么不参呢？你这个问话的目的是什么？问话的目的是什么了？还是要我帮你放下？我不得这个本事啊，我只能教你方法。今后怎么办呢？ 以后发心。发心。 什么？ 好好发起来道心。 好好发起道心呢？你从哪儿来的？ 我从西安那里过来。西安。 在西南住不住过禅堂？ 以前住过，因为参禅嘛，也不会呀，就是住也住不踏实，这样。 到高木寺来什么目的呢？ 也是想在学着在用功，就是但是还是很容易走岔路吧，就这样。 说来说去，我们高木寺讲这个三原则，在高木寺无论是住禅堂也好或是在外寮的富户也好，基本上能够合乎这个三原则就不错了。身体要好，品质要好，道心要好。道心要好是一个基本你说你什么都好，就没有道心那没有用。你们讲这个，就为这个道心，道心的每每是轻描淡写的，这个道心不道心一天到晚还有什么用啊？没有用，没有用，你为什么要出家学佛的呢？你不想想吗？发菩提心发不起来，所以放不下；发菩萨心发不起来，所以放不下，有种种原因说来说去呢，都是觉悟不高。这件事情就是想成佛的事儿，就靠自己自己给自己出题目，自己跟自己做文章，随随便便就能办这件事情了吗？你开始问话，你这个问话问什么东西呢？问话是用功问话呀，你不用功问什么话呢？就问这个话，就是放不下我妄想多这个话也要问呐我问你，妄想多，妄想放下了多少？ 啊，你功夫用得怎么样子，这才叫个问话。你问什么东西呢？啊，这就是我们需要了解你们在禅堂底下各式各样的人士，究竟你们怎么用心的。你什么时候来的？ 嗯，来了有 几期以后来的？ 几期以后 啊。啊，打了几个期了？ 现在我没在禅堂里头，不外了。 在外寮里下，进禅堂多少时间了？ 进禅堂半个月吧。 半个月了，啊，你在珠峰还住过禅堂的，嗯，进禅堂，禅堂打气的时候，这都是加工进步的时候，都是精进的时间，嗯，对禅宗这一法有兴趣啊？ 啊 啊。有多大的兴趣啊？ 嗯，我首先看的这个佛教的书，就是禅宗方面的这些公案呢，看了一些，反正感觉到有兴趣，后来才接触的佛教。 除了有兴趣以外，你认为禅宗这一法能够帮助你做些什么事儿呢？ 当时觉得自己在家的时候，也觉得自己一天胡思乱想，妄想很多，看到这个公案以后，觉得好像这一法可能能让人自己妄想少一点了，不要胡思乱想，就是这样。后来就是接触到佛教以后，知道佛教能了生死啊，怎么这样的。 那回去了，嗯。要不拜拜了，嗯，拜拜。 先问大师上师傅，就是那个什么，嗯，参禅的时候，不是有时候，嗯，有提的那个以前提的那个，嗯，高潮的时候，有低潮的时候。我在停的时候用这个意念，用这个坐在那儿，反正我那个啥，讲不准确吧，您像讲不准确，用这个意根去观身，正确不正确，因为他这儿在这儿这个时候他都不是那啥，不是那个，嗯，我说这段时间上了空过，我就用这个意根去这个这个， 你讲这个提不起来，东西提不起来啊？ 念佛是谁？ 啊，念佛是谁提不起来啊？ 有时候就提的，有时候就念也好，提也好，这个就挺那啥的。 你这个从早到晚跑香坐香，你提过多少次？ 轻松坐卧能提尽量提， 嗯， 能提尽量提，都基本上 能提尽量提， 嗯， 不能提嘛就随他去了。 没有 啊， 没有，有时候刚开始那会儿也好累，好累，有时候觉得累好像可累，想提也提，又懂想拿也拿，懂怎么着，有这个现象，现在这个现象没有了。没有了，我就想办法。我说，用这个观这个身，什么时间有时候空过？ 观什么？ 我就用意念就观这个身。 观这个身呐、啊 嗯？ 谁管？谁叫你观身的？ 我说什么时间空过？我就怕不正确才行。顺便观。 你这个心里想到底做什么？ 念佛是谁？ 念佛是谁？为什么要？ 提不起来我就关身喽。你那个什么多了，什么名堂都有，都是不得欺瞒而入的。这禅堂天天讲啊，说来说去呢，我们可以总的来讲呢，素质不够啊，素质不够啊，什么叫佛法都不懂的了。嗯，言之谆谆，听之，对，凭自己在那个地方哈响，啊，好吧。啊。我跟你讲啊，禅堂跟你们说的话呀，千言万语，苦口婆心呐、啊，你们一个字都听不进，对不对啊？一个字都听不进去。不进去啊，禅堂的我总有一套啊，你说你的，我搞我的，就这么回事吗？嗯，如果说你要是上学那这个样子你永远不能毕业，对吧？那个学校里像上的什么课，到了一定的时候他就考了啊，教什么就考什么，能毕业吗？能及格吗？啊，高明寺是个专门禅宗道场啊，哎，而且是一个实行法门，还不是讲讲说说的，讲讲说说嘛，那个东扯西拉的怎么说都可以啊，他要行啊，行就要有一条路，而且这条路呢大家共同走的，不是你走一条他走一条，共同走这条路的啊，你有几个人肯走呢？啊，你是关身的。嗯，啊，这不是四念处啊，那个修三世习道品他就有啊，观心无常，观法无能，他会他那讲观的，他禅堂没叫你观心呢，哪叫你观身的啊，叫你都要放下，他都犯这个毛病啊。嗯，根本毛病。嗯啊，你这个右参念佛是你要几个心呢？嗯，那还有人写啊，看你。说音量说高一点，我也听不到。 我是谁？我累了，有时候疼了。 嗯。 开始打听的时候还可以，现在可能有点累了，累了完了他起不来，自己起不来了。 到一个还是 我可能我不知道 有点什么了。嗯，为什么起不来呢？ 难一点了。 没下好苦功，没下苦功。 没下好苦功，这个话呢，可能是点儿，嗯，你想想了生死，想成佛做祖，嗯，行不行啊？那就不要说想成佛做祖啊，你在世间上，啊，做最起码的一点，也搞点什么职业，做点什么事情，都要下苦功呢，嗯。你就说农民种田啊，那也不下苦功就行了吗？工人做工不下苦功就行了吗？哦，你们想开想在出了家来啊，就想什么事就想修想享福，也不下功夫，能做得到吗？嗯，这叫什么东西呢？嘴里像说啊，生死苦生死苦啊，都把生死苦呢，生死苦什么样的还没到呢，嗯，慢慢来啊。你这个我才能发菩提心呢，而且这个菩提心也那个时候发菩提心，菩提两个字谈何菩提心谈何容易啊，啊，不要一听到发菩提心啊，我这是发菩提心了啊，念生死苦能你嗯啊，嘴上念念的，心里现在根本就不晓得生死苦，啊，为什么事情不行不能够吃点苦呢？说是医生是念不住水，这个念不住水不跟着我，不跟着我退下去了， 啊， 那你怪哪一个呀？不要自己下功夫吗？用功就是下这个功夫呢，啊，你就是讲一个铁打方亮磨绣针，那个不下功夫。那个铁打方亮就能磨个绣针出来吗？嗯，啊，我们讲哦，身体好好，道心好，那个道心在什么地方啊？啊，嗯，那道心在什么地方啊？啊，如果能念生死苦，如果真正能够念生死苦的，你说苦，谈到苦，众生的常情都是厌苦厌二门，嗯，苦的哪个都不愿意受啊，乐的都愿意享受，所以这个观念，这个世界观对于修道的人呢也是非常重要的，因为我们现在你看看这个现在人家这个社会进步了，科学发达了，人家生活都提高了，他感觉到不苦，比过去好得多了，因为我们也常常说啊，比过去好得多了啊，吃的穿的用的都不愁了，现在他就不苦了，他还感觉着苦吗？他就享受了。如果每一个人时时刻刻有一个念生死苦的念头，肯定你就能发。生死已经过去了，我们就催他去了。死还没到啊，死苦不苦呢？苦，他说死不苦，那就还不要生死苦了，那就不要修了，还修什么呢？分段生死苦，变异生死苦，我们不能够对于大乘佛法建立信心，树立这个佛法的世界观，没没的这个菩提心发不起来的，发起来也是很浅的。 你必须要有一个厌苦得乐的，哎，你才能够发道心的。如果说我认为我们现在做人就蛮好了，那还那这个道心是发不起来的啊。做人都蛮好了吗？还发道心呢？所以现在一般人道心发不起来呢啊。你比如说，哎呀，现在还有明心见性是什么样子啊？说这三界之内有好的地我们还没去过呢，说天上比我们人间好也没去过，嗯，说离了三界之外成了佛是什么样子？成了佛是不是还要吃饭呢？哎呀，那都是啊，一般出发心的人呢，既有想象又不敢想象的事儿，没有上乘佛道下化众生的心，你这个觉悟的心的菩提心是发不起来的。为什么要上要下化众生？这个都是我们的问题啊，都要每一个人自己得到答复啊。然后呢，根据这个道理，我们得一步步的做人修行啊，你这个道心自然会发得起来的啊。那可以说是服事依法，实际理地不染一尘。我们现在就做着这个事儿。你看禅堂的钟板，从体起用，摄用归体，循环往复，一大乘佛教都是做着这个事情。跟你们说啊，听得懂，那你为什么世界念不出提不起来呢？嗯，那你就是骗人的吗？你还没有懂啊。古大德人家之所以能够明心见性啊，那他有因缘的。人家为什么那么精进不息的，一定要把这个生死马上就了，我了了不了了，我就跟这个拼了。你们现在能跟他拼啊？能不能跟他拼啊？提不起来随他去哟，啊，我这妄想多也随他去，怪哪个呢？啊，修行佛道是不容易的事情，这个信心，你就是讲这个信心，啊，信心。就这两句话就够用了。要说是哪一个人没得信心，我怎么出家？两个字就记住一切佛法，什 种种干心情不清净，那你这个实相怎么能生呢？生实相就开悟了，生实相就开就成佛了。那两个字，那个位置是非常高的。为佛与夫，乃能究竟诸法实相啊！你看看诸法实相，不是也告诉我们吗？一个诸法，一个实相，是一不是二。什么叫做诸法呢？那么什么叫做实相呢？就是这些个道理。诸法两个的十法界一正庄严都概括在其内。那实相五不相啊，这个道理呢，对，我们也年年都是经，有的时候的某一还讲法华经啊，这些个道理要能够时时刻刻在我们这个心田当中能够出现，那对我们就有帮助，对大乘佛法的道理呢，我们就能够得其门而入啊。那你用功你就肯用了啊。开虽然是将利益啊，那礼物也不容易啊，修罗还要来。到这成佛了，成做一个参考，引起大家讲经说法的法师，不是成佛，成佛的生死要断了佛。他说这个大乘法门啊，从一直到等脚，等脚菩没有破呢，那是理所当然的，因为他是等脚位嘛，他没能成佛啊，要妙脚啊。至于说是啊，成首先佛成佛呢，那就不满才能够成佛呢。如果说还有一 还有一品无名，点里呢，都和佛法佛佛了，都也这就是讲这个教理了，教中有这么我认生，就是生到我成了佛了，我就走了，跟众世界都没得缘，这是小事。啊，就是这么讲的啊，转了就转了啊，这个你们如果真懂的就懂这个道理，这个道理讲的特别好啊，绝对不会还有一品生相无名不灭不破，五住二死五亡福才能够成，建立消佛法的信心，要什么条件才能够成？那个佛是什么样子？法身？佛住在什么地方？成了佛以后，住在常寂光里，要去享受。他说我们做众生，这个众生从哪儿来的？我们的生死从哪儿来的？这因因果果我们都要了解呢。如果说我们这个众生就蛮好的，蛮舒服的，了生死也好，不了生死我也吃饭我也睡觉啊，不愁吃不愁穿，那你这个生死就不能了，而你这个道心也不能发，那你这个功也不会用的，对不对啊？不见得我们把这个把这界观世界就啊，这个包括佛法界菩萨法界人天法三乐不是有理啊，啊！你也说说这肚子里像什么都空空如也，什么东西不懂，就残这个念不是水，那就不怪了，经提不起来呀、啊。因为什么道理呢？不提也好，我还不就这么个人吗？提也是这么个人啊，不提也就这么个人， 你这个道心怎么发呢？过去人家在禅堂里用功啊，没有物仪好比就像死了家家妈妈一样啊，悲切的不得了。而寂悟以后，无上考比，说是没有开悟，说是无上考比，那么往前边用功，这个大爷发的，说开了悟以后还有如上考比吗？开了悟以后就了了吗？啊，开了悟以后事情啊，作为一个禅堂，高明寺的禅堂，冬天打气这是非常严肃的。为什么？办生死大事啊，这个是相逢不下马，各自奔前程。你们哪一个啊，说是有这么一个念头，相逢不下马，各自奔前程的，都是叮叮挂挂的啊，扯扯拉拉的走些路来，都是两个人吊些膀子来走的啊，交头接耳，喜笑颜开，什么都有，还谈到这相逢不下马吗？观其行岔气啊，就是不观其行，不岔其言，明眼人一看你就晓得我们现在诸位啊，防盗心都不好发盗心了啊，时光是有限的，五个气打了了，意味着呢我们今天的中气晚上就差不多就圆满了。看呐啊，过了半个月就是这个月就过了了，等于过了了，那一天就过去了吗？啊，这一年当中过了中秋节就意味着我这一年就过了了，时不再来。用功的人珍惜啊，分分秒秒，我们现在在禅堂的打气，我们能够珍惜分分秒秒吗？都要有一点收获的。作为常住，常住啊，讲两而不是一条腿奉行宗旨，唯禅宗这一法到头去，学帮助我们参啊，相辅相成啊。我禅伙子多年在禅堂里想啊，不得开悟，或者有些道理呢，有些个障碍，你听听经，念念经，他就可以迎刃上的啊，有些经中的道理不懂，到底什么道理呢？ 给你印证，你拿佛的大乘经典给你印证印证。所悟的境界是不是一个样，一目了然。好，一般不贵不贵。 我有一个疑问，就是我参那个念佛时实习，有一个回答的音就是正道无相，老是在我心中，我这一参念佛时实习，那道妄想那个障碍也是个障碍。 你参念佛时怎么参的？ 就是念佛 啊， 是谁念佛是谁 啊，念佛是谁什么意思呢？ 我就不知道，就是这个回答的音，我就我一思你思，就是不知道是不是祸胎。 你这一开口啊，你不知道我就知道了啊。念佛是水，重要的在什么地方啊？这个单是水，我这个心里下念佛是水，听这个音声，那个不是的，叫你起疑情啊，啊，天天不是不起疑情，念什么东西？念念佛是水啊？说来说去，天天不是就起疑情啊？疑情起不起来？光念念佛是哦，念佛是水，听这个音声，那有什么用啊？ 不是。就是要一个回答的音呢、啊， 回的这个音呢、啊？ 回答我一回答的，比如我是唱念佛是谁，他也好像是，他不是自己讲的。 好像什么？ 他就是正道无相。 什么？ 他正道无相。 正道无相啊？ 嗯。 什么叫个正道无相啊？ 我就是不知道，我就是心里老是，我这是不是话头啊？但是心里老是倒妄想。 哎，还是可怜呢。念佛是谁？叫你在不明白处，即不明白处这个地方呢，要清清楚楚的不明白，啊，不是糊里糊涂的不明白。这个永嘉大师说的，啊，行行寂寂是，行行妄想非。寂寂醒醒是，寂寂无寂非，啊，这个是过来人用功的，就是这么用的。那你们自己想这个方法出来，自己想怎么用怎么用，你跟哪个学的啊？啊，自己搞这一套啊，那你自己负责任呐。参念佛是谁，就要用这两句话来印证自己的功夫怎么用。什么叫做行行寂寂是？什么叫做寂寂行行是？懂不懂啊？我们不能单凭我自己跟你说，单凭我自己说你是不相信的啊，你跟我差不多，你还不如我呢啊！我就拿祖师的话跟你讲，那你总不能说不相信喽。有用功的道理吗？什么叫做行行？什么叫做寂寂？就这些个道理，你们都还不懂哎。啊，所以说话就困难，要么跟你们说话都非常吃力，懂不懂啊？什么叫做行行呢？行行就是我这个。在这个心地当中清清楚楚这个行行，比如说我做梦啊，糊里糊涂的，我这醒在这个地方不是瞪着眼睛，不是清清楚楚的吗？比喻就是这个样子，清楚啊。行行寂寂是行行妄想非， 既然行行还不能有妄想，这个行行是一个念头，这个念头呢是清清楚楚的没有杂念的那个念头，叫做行行啊，我不是糊里糊涂睡觉了，糊里糊涂了啊，寂寂行行啊。什么叫做寂寂呢？寂寂好像这个寂静嘛，寂静就睡觉了吧，睡觉这个寂静啊，啊，寂静无寂非，这个无寂是什么意思啊？无寂什么意思啊？啊？什么叫做无寂啊？禅堂教禅操教这个参念佛是水，就要合乎初发心呢，就合乎永嘉大师在《正道歌》里向所说的这两就作为标准衡量自己，我是用功的时间，我的心态是不是这个样子啊？行行寂寂，寂寂行行，行行不能有妄想，寂寂不能有昏沉，要不然一记记记记就睡觉去了啊，那就不叫用功啊，不好办呢。哎，禅宗这一法，禅宗这一法是佛法的根本，是最上法轮，要想成佛做主没有比这个法再快的了，那就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来运用啊，不能够一文千物不假修持的。那个香烟童子不是说吗，一计王所知不借假修持，寄予知音者是寒烟向上之啊，这个过去的祖师形容佛法就这么个道理。但是我们现在呢，就是禅堂好好用功，不是叫你这个翻书本看语录看过去的祖师那些东西，那是人家的东西啊，跟我们不相干的。现在会不会用功呢？参念佛是就起疑情，疑情就是不明白念佛是谁，这里面这个疑情呢老是起不起来啊，掌握不到那个恰到好处，就犯这个毛病啊。你说功怎么用啊？啊， 我就是以前前段时间就是放不下。 什么 放不下？现在把它放下来，你现在好起来。 放不下呀、啊、是不是放不下啊、为什么放不下呢？ 你放不下阿弥陀佛，念阿弥陀佛。 现在我不要你们说放下放不下，当问你参没参念佛是谁，并不要你问起，哎呀，这我要想办法去放下，那多此一举的，对吧？你只要会用功，什么事都有了，八万四千法门都在这个地方，这不禅堂里不是说得清清楚楚的吗？一指镜像总持无量法门呐、那还不圆融吗？法法都圆融，只有圆融才是佛法，不圆融就不是佛法，不圆融它有障碍呀、佛法是没有障碍的，十法界都是一个心，你还有放障碍没有障碍，没得障碍，对不对啊？情与无情同源种子，哪里有障碍呢？障碍是自己造的。这个你回去，今天就讲到这，就这个明天啊，是明天，我刚才说明天大家是明天是双节期，双节期按照长春的这个规矩洗澡啊，洗衣服啊，啊，什么剃个头了，那种规矩都不能剃头的。 啊，缝补皮，这个衣服破了缝缝补补，吃过早饭就洗澡，这个放枪基本上放到吃中饭为止都也不是做好，吃过饭以后，南唐中人呢